王住在牛皮的帐中，爱的在南朝吃不尽的珍馐，小小的放纵共协臣，

上子 你家的姑 城镇，花不常开，月盘到恩州长关，哎，我早知 you